好生活守护者。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朋友们，下面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受东移高空槽的影响呢，预计今天本市有一次降雨天气，城区大部分地方呢主要降雨呢是在今天上午的开始，那结束时间是在今天的天黑前后，对晚高峰会有一定的影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阴有小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85%。今天夜间阴，东部北部地区有小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是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这个时段的天气预报，感谢大家的关注。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好，朋友们，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在东二环玉亭桥到建国门桥的外环方向持续车多，与之相邻的就是在天坛东路崇文门外大街南向北方向，还有幸福大街南向北方向，也是车流量很集中的路段。另外在东三环的南段，东三环南路从分钟寺桥一直到双井桥的南向北方向也是持续车多的，辅路目前状况也并不算良好。再来关注一下，在受广渠门桥区车多的影响，在广渠门内大街磁器口到广渠门桥的西向东方向也是车辆行驶缓慢。另外呢，今天上午有降雨天气出现，会对今天的路况有一定的影响，那么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合适的交通工具。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这个时段的天气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播出的是今天的京城帮帮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李雷，坐在我旁边的是主持人季彤。今天呢，因为我们的技术出现了一点点问题哈，我们一会儿会请到这个导播呢来维修一下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另外一个话筒啊，所以今天呢暂时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呢只能是我一个人跟大家服务了，季彤会一会儿准备一下哈，然后呢再跟大家呢来一起的来进入我们到今天京城帮帮团的环节。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将按照以往的惯例为大家安排的是涉及到这种互帮互助物品交换这样的信息。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账号，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啊添加朋友当中的选择公众号，然后选择关注我们的京城帮帮团就可以了。那今天呢大家依然可以通过发送微信信息的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互动的方式刚才也跟大家说了。那么我们将进入我们的互帮互助的环节哈。那么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需求，都可以呢，通过这种微信发送消息的方式来 和我们来进行联系哈，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出回复的。那如果哈，如果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没有办法给您直接的做出一个回复，您不要着急，我们会在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也会把我们今天节目所整理出来的内容，来跟大家呢，进行一个直接的联系。那么好，下面呢，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就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您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我们相信每个人身边都有温暖他人的力量。 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环节。好，下面呢进入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这个环节哈。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啊，他发送了很多遍的信息来进行一个求助。他说呢自己是一个残疾人，他自己有一个电动轮椅车，左前轮的导轮架因为设计原因，由于钢板太薄了，已经出现了严重变形的状况。过路障减速带的时候呢，已经导致自己啊摔倒了好几次。因为现在呢，这个原来生产这个电动轮椅车的厂家呀，已经搬到了大兴区的安定镇，比较远。他呢现在没有办法过去。如果呢能够有朋友知道有这种加工金属零件啊，而且有这种电焊修理经验的这样的修理厂啊、作坊啊。能进行这样的一些帮助他的修理，是最好了。而且呢，本人也可以上门求助哈。这位朋友留了一个电话，是15611823268，15611823268。 好，这回终于是有声了哈，辛苦了李雷。 啊、哦，没关系， 对我们这个设备的一个小小的故障啊，对不起大家。季彤呢在这儿呢也和李雷一起为大家服务。其实我刚才就是上来有也是咱们朋友们提的问题啊，我就特想先问问你。因为你不是做这个法制节目吗，大家都比较熟悉了。他们提的这个问题呢都是那个有两个问题啊，有涉及到这个关于法律方面的。但是你说是法律方面的吧，他又不是那么明确。你比如说这位朋友他发到咱们那个帮帮团平台上这么一个事儿哈，他说这两天呀碰见一件烦心的事儿，钱包丢了，就掉了。 钱包掉了、 而且呢就是被人捡了。而且我知道这个人是谁，就捡钱包的人是谁，这个人我还认识，但是呢对方就是不承认。就是比如说咱俩哈，走在大街上，我走在前面，你走在后边，我钱包掉了，啪，我自己当时没注意啊，然后呢走了两步，钱包掉了，突然一回头看见你正弯腰把钱包捡起来迅速的装在兜里。然后我想，李雷，你钱包给我啊，那个我钱包掉了，你刚才捡起来了。然后你就说没有啊，我没捡到。这可能吗？你先说说啊。 像这种情况，因为如果您亲眼看到他把钱包捡起来了，那么钱包肯定还在他的身上 啊， 所以这时候选择报警的话，就抓了个现行， 可以报警。 对，这是没问题的。 但是假如说哈， 但是如果说比如说您的钱包丢了，刚开始呢您又没有发现，那后来只是您怀疑是谁捡到的，当然报警可以跟警方联系，这是没有问题的哈。因为我们遇到各种问题都是可以和警方联系。但是呢因为如果对方不承认，又没有直接的这样的证据证明就是他捡到的，钱包就是在他的身上。因为如果说比如您钱包丢了啊，距离这个您报警中间有一段时间，他是可以把这个钱包进行比如扔掉啊，把钱拿走啊，进行这样的一个处理的。那这时候就可能恐怕很难有证据了。 就是说你看像我觉得他 都到现在了，又发到咱们这个信息平台了。 嗯， 这个事儿应该是过去了。 啊，过去了一段时间了， 不是当场，什么东西都在 没有抓现行是吧？ 过去有一老话叫什么来着？捉什么？捉贼拿赃是吧？ 啊，对对。 你要是当时就能够确定啊，就像他所说的这个情况啊，这个人你就知道，就看又看见是他捡的了，或者说。哎，正好这块你能够找到这个直接的证据啊，比如说有个正好这个上面有个监控，有个那个摄像头啊，我们可以调到这个监控的这个图像。那么好，这个时候你报警，然后能够确认，那这个事情的法律责任就是由那个就是捡钱包的人来负。 对对对 对，对吧？ 嗯， 哎，这个但是事过这么长时间，然后再想到这儿哈，说原本不想报警的，但是现在呢又问可不可以报警。现在这就麻烦了，因为你没有证据能够证明钱包在他身上， 对， 或者也没有证明证据证明当时他正在捡钱包，所以这个问题，难道就说，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哈，那么您在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把自己的钱包啊。财务啊要看管好。 对 啊，我发现啊，现在就很多这个年轻人啊，学这种现在这个流行的一种趋势，比如说在媒体当中啊，在这个网络上有人说啊，说很多这个日本的男生啊喜欢把钱包啊放在后屁股兜里，而且呢还故意的露出半截。 对对对 啊，我就发现大街上有的人也这样，但是呢毕竟国情不同啊，这个整个的这个状况也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别把这个时髦啊，就当它一个特别，哎，我就这 种感觉。对对对，啊，比如说您坐公交车，公交车上比较挤，坐地铁上比较挤，您把这个钱包放到您的后屁股兜， 就容易出问题。 真的是一挤的话，恐怕不一定一定被人偷哈。 嗯， 就是掉了的话，您自己都没有感觉。 对， 等您发现有感觉的时候，都不知道掉哪儿去了。 所以这个就是自己一定要做好一个注意啊。 没错没错， 这个财务的问题，自己的又是对吧？下边这位朋友啊，这个问题也有点这个在生活当中就会经常遇到的有些问题哈。这个说老人名下有房产，哎，这现在很正常，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有这个情况。说但是啊，老人突然发病了，得了那个脑溢血，脑溢血而且后遗症。啊，你这个脑溢血后遗症如果是严重的话，他可能就生活不能自理了。然后可能语言呀，啊，思维呀都会受到影响。那么这个子女呢，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想把这个房产啊，先过户到自己名下。 你怎么过呀？ 对，这个可以。首先他问可以不可以。再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像你问的那个问题，太麻烦，这个怎么？ 这个不管是从法律上还是从实际操作上，都是不可以的。一定是不可以的。首先这个房产是老人的，老人还在世，就算老人比如说啊要把房产赠给子女，那么也得老人亲自去房屋管理部门去办理一个转移过户啊。 就是现在这 样， 对啊， 现在老人是这个后遗症，脑溢血的后遗症， 去不了， 你没法去，过不了， 去了呢也他也不能表达， 对 吧？ 对， 这样的话就不能完成这个过户。 对，或者说，比如你如果说这个代理老人的啊这样的一个行为，那首先老人得签一个委托书，要签字。如果他这个行为完成不了的话，那就没有办法有别的代理人来代理老人做这些事情。这是第一哈， 这是第一。 那第二呢？从法律上来讲，你子女有什么权利将别人的财产过户到自己名下呢？ 就是现在还是没有这样的这个。 对，虽说啊，您是老人的子女，但是毕竟这房子不是您的。虽说老人可能百年之后啊，这个房子应该是子女的，或者老人会对由子女来继承。 对， 但是毕竟老人现在还在，继承还没有发生。那么作为子女有什么权利把别人的财产 就过 作为自己的呢？ 就是操作 来随便的处分，这是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啊，所以说这个行为我们是要，反正从我个人来讲，一定是要批评一下我们这位听众， 不能做 啊，不可以的。 还有一种情况，假如说是这种情况啊，比如老人在这个之前有过明确的遗嘱，就是已经做好的，这个里边遗嘱里边 指定了，说我这个房子将来要给哪个子女。 嗯， 那这个时候他能不能依据这个遗嘱去做这个事儿？ 啊，不可以， 也不可以。 遗嘱是在老人过世了以后， 必须得过世之后。 对，老人还在世，那凭什么遗嘱还没有生效呢？ 哎，所以这都是法律上它有规定的。 对，就老人在世的时候，如果子女想分老人的房子，这时候怎么办呢？ 必须得是老人亲自发挥， 比如说开个家庭会议。 对对对， 啊，老人说，那我可以把名下的房子过户给子女啊，但是呢，谁谁谁要养我啊，一直呢这个养到我百年之后， 有一个约定啊， 对，有一个这样的约定。啊，然后呢？一般情况之下呀，像这种啊，就算赠与哈，都是附条件的赠与，就是说，如果这个子女不养老人了，那老人可以撤销，随时可以撤销这个赠与。 对，啊，所以这个， 所以这一切都是在，如果说这个像季彤刚才说的情况，一定是发生在老人这个过世了以后。 是 啊，老人在世的时候是不可以随便处分老人的房产的。那就算你处分了。啊，或者想一个什么其他的歪点的处分了，这处分也是无效的， 是不合法的。 那对其他子女也是可以就这个处分提出自己的异议的。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发问题的这位朋友啊，肯定，当然他不会想那么复杂那么多，肯定是比如说老人这个一生病了啊，这一着急，哎，有好些事情就想的比较多一些啊。这个现在这一步呢，咱先。还想不到那一步呢，还到不了这一步呢。您呢，就是赶紧的呢，好好的伺候老人，恢复他的这个，这叫什么呀？这个病的这个后遗症，哎，这个让他的这个，剩下的这一段这个人生啊，让他能够尽量的这个平安幸福的度过，这才是 没错没错 要想的 啊。这时候采访了很多这样的案件啊，就发生在家庭当中的案件，其实最后总结一句话，都是钱闹的。啊，本来是好好的一个家庭，就是因为房产价值比较大嘛，房产也好，股票也好，啊，其他的存款也好， 哎， 啊，往往产生一些纠纷，都是这些问题。 对， 有的时候我们会想一想，那到底钱和亲情哪一个更重要呢？啊，理论上来讲，我们大家呢讲道理啊，知易行难，都说啊亲情更重要，但是真正有一个特别大的利益摆在您的面前的话，您又会如何做出取舍呢？ 好 啊，这是一个问题啊。 本期的拍案说法。由李雷为您主持。哎，这个说到这个法律问题，李雷是专家啊。咱们接下来呢，这个看看有一个朋友问的这个厨房里的问题。 我们不要把它变成一道法制节目。 咱们轻松一下，说说厨房里的问题。有朋友问到说，哎，哪位朋友有经验啊？说这个南瓜饼。啊，我爱吃南瓜饼， 我也爱吃南瓜饼。 这南瓜饼怎么做？说实在的，在家里我还真没做过 啊，我就不会做，我只会吃。 他不光是南瓜饼不会做， 别的也不会做。 哎，哪位朋友，咱们的团友知道是这个南瓜饼的做法啊？欢迎您分享给我们啊，这个发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咱们跟这位朋友来聊一聊。接下来呢是说一个出去玩的事儿吧。有朋友问了，说这个他想去昌平的滨河森林公园说那个怎么坐车呀？说您要是去过的，给我说说那儿有多美。我听人说特美，咋样啊？昌平森林公园，你去过吗？ 我没去过 啊。 昌平我只去过昌平法院。 对，滨河森林公园啊。要我说，应该是在什么那昌平那边，那边有什么河呀？沙河 啊， 清河 沙，对，可能是吧。 哎， 这个我说不准， 应该按这个名，应该是旁边有条河啊，河边上，然后种了好多的树 啊。但是因为今天啊，这个突然降温了，而且这个下雨，然后天气预报说呢，明天啊还要刮大风，而且据说啊，明天这个风力还不小。然后如果说您要选择周末出行的话呢，最好选择在周日。这个呢是这个天气预报提前预报出来了，我们大家在安排。比如说，如果这位朋友想去周末去这个昌平的滨河森林公园去逛的话，最好选在周日。周日的天气据说还不错啊，因为正好下完雨了，空气也新鲜了。而且呢，这个不过下雨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又下雨了，又刮风了。花瓣可能会掉了不少，对对对对，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 另外还要做好堵车的心理准备。 是的， 往昌平去应该是还比较这个比较顶住。 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哈，这是一个 转让信息，他说呢，他有一套大号的全新的雨衣雨裤，雨衣是长款的，转让价是35块钱，家住在海淀区学院路和志新路的交界地带，啊，有意者可以打电话，这位朋友留了一个手机号，15810970762，15810970762。 其实这个 对，其实这个雨衣雨裤啊，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有时候这样的有点尴尬，就是因为如果夏天穿它，它有时候会不透气， 会热， 对，的确是防雨了，而且防的效果很好啊，比什么雨披啊这样状况还有雨伞都要好，但是会憋得慌， 对 啊，透气性会差。但是呢如果说像这个春秋穿呢， 现在的 又会有点凉， 你别光穿雨衣裤， 所以里面穿多点哈。 对、 啊，对， 里边得套个这个厚一点的衣服啊。 是， 这个其实这个你知道对于什么样的朋友最合适吗？就是骑电动车的朋友。 哦，对， 你要骑个电动车，是不是？那个你要打把伞，这没法弄。所以穿这个雨衣雨裤，而且它这雨衣还是长款的 啊，长款的， 对 是， 所以还是。挺应景的啊，今天的应景的。那还有一位朋友应景的呢，转让一把全新的雨伞 啊、哦，雨伞 12块钱啊，12块钱。其实看这雨伞的这个质量怎么样了？如果质量好的雨伞，其实也挺贵的呢啊。反正摊这个雨伞12块钱就转让，同时呢送一把已经用过的雨伞，就等于是、买一送一。啊，这个转让一把送一把，那就是转让那把是全新的，12块钱，也把这位朋友的电话分享给大家，13521264656，13521264656。 雨衣和雨伞，那么大家呢，其实出门的时候可以选择哈。 对， 另外呢，如果说您这个出门的时候又碰上刮风又碰上下雨的话，那其实在雨伞就是那种雨衣就比较合适。 对， 对吧？ 雨伞的话就费点劲啊。 但是前段时间啊，我发现就是现在开发出来一种这种防风的雨伞， 防风的雨伞， 据说能够防多少多少级风。 嚯 啊！因为它在这个。雨伞那个伞骨上做了很多加固 不至于一下子把这个伞给吹飞起来啊、那种。 好吧， 好，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呢，自己家里有一个闲置的黑色的皮质的拉杆旅行箱，有8成新，尺寸呢是宽48公分，高40公分，厚22公分啊，不是很大哈。这个箱子呢左右各有2个密码锁，箱子的两侧还有个小皮兜，可以装一些小杂物。正面还有个大的文件袋，可以装一些文件，而且还有锁。原价300块，转正价只要60，很便宜。地点呢在大钟寺附近啊，北三环大钟寺。联系电话是18310568526，18310568526。 好，下边这位朋友推荐的东西啊，这个也是应景的。他说春夏之交，我推荐2款对换季收衣服有帮助的工具。第一款呢是个晒衣篮啊，是2个晒衣篮，一个全新的，一个呀只用过一次。这晒衣篮呢分上下2层，主要来晾那个晒什么羊绒衫呀，羊绒围巾呀，披肩呀，就这种挂起来怕抻拉变形的衣物。我看他还发了图片，我看那个晾衣篮啊，它可以吊在那个晾衣杆上，把那个要晾晒的衣物平着铺在这个晾衣篮里就可以了。这个直径分别是60厘米和62厘米，这2个，25块钱的价格。这个原来是每个25块钱，现在呢转让价每个10块钱。那2个加起来就是20。 对，这个一般就是针对像什么羊绒衫啊、羊毛衫啊。大的披肩比较实用啊，因为像这样的衣服吧，它不能够挂着晾干， 没错， 对，它只能平铺晾干。但你说随便铺个地儿吧， 它又怕容易也挺脏， 对， 蓬掉了 啊，所以这样的就特别的实用， 对， 的确是。 第二款他推荐的东西呢，也是他要转让的啊，是那个真空压缩那个存物袋啊，就是收纳衣服用 啊，对，那个挺实用的。 对，你想那个这些衣服晾干了以后，你不得收起来啊？这一夏天用不着啊。这样的话呢，把这些衣服装进去之后，用那个吸尘器就可以啊。 对， 就把它抽干净里边的空气，这样呢，这个体积也压缩小了，空间也节省了。 对，没错。 而且还 比较防霉啊、防虫啊、防臭啊、等等吧，这个还是比较实用的。 是， 这个袋子的尺寸是96厘米乘63厘米，两个，这是一盒，两个一盒，一共有两盒，那就有四个。原价每盒是33块钱，现价呢每盒15块钱，那就是30块钱转让两盒啊。这个如果要一盒是15块钱，还有这个另外三个没有包装盒的真空这个存物袋，那就附赠了。就是谁您要是要这些转让的物品呢，就把这一个另外那三个散装的就送给您了。这位朋友住在大钟寺附近，电话是18310568526，18310568526 啊。哎，这个电话怎么跟我刚才念的是一样的？ 没有吧？ 好像是、 是吧？皮质拉杆旅行箱。 对。 这个虽然间隔的比较远，但是两位都是这位朋友发布的信息。好吧，这个地址也是他，那肯定就是他无疑了。 估计是。 看来这位朋友这存货还不少。 没错。 好吧。 这位朋友也有存货哈，他说家里有。多件套的这个床罩啊，包括就四件套哈、包括床罩啊、被罩啊、枕套啊，全新的没有用过，转让价很便宜，只要80块钱。但是我发现啊，这位朋友呢，他，我觉得最好你要说一下尺寸，单人床、双人床，双人床也有1米8的、1米5的、2米的，2米乘2米、1米8乘2米的哈，而且这个被子尺寸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您要看一下您这个四件套的尺寸都是什么，是不是有人有这样的具体的需求， 这样他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床的尺寸来选择您的东西。 对，没错。 好， 但是这位朋友的电话也要说一下哈，电话呢是18613822411，18613822411。 刚才转让什么拉杆箱、收物袋的那位朋友，人家尺寸就 对尺寸说的非常清楚。所以说，还有这位朋友，我也跟大也跟这位朋友说一下，您也要把您的尺寸要说明白。 说什么？ 就这位朋友转让一个老式防盗门， 老式防盗门啊 。他说这个很新。这个从来没有在外面用过，但是呢、门跟门的尺寸应该也不一样吧？ 对， 也不一样。所以您呢，也得把您的这个门的尺寸，至少您得先说一说啊，多大、长宽高各是多少，这个要说清楚了。 对， 要么别人跟您交换过来之后，或者转让完了以后，人家门安不上， 那就麻烦了， 那就麻烦了、所以这位朋友呢，您最好也把您的尺寸，在这个门的尺寸啊，说一下。电话呢是1371776-9553，1371776-9553。 好，我们这几个东西的这个关键词就是尺寸，啊。下边这个转上实木双人床的朋友，您也需要报一下尺寸啊。反正是个双人床，但是多大的不够具体。在昌平白福先锋农场附近，电话呢是18201622787，18201622787。那好，咱们这个上半时段的时间呢，马上就要到了，休息一会儿，过会儿呢，我和李雷继续在这儿为大家服务。 好，我们一会儿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崔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亲朋友，各帮帮团，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By the rivers of fire。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呢是10:30，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京城帮帮团，我是季彤。 我是李雷。 这个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服务。在之前咱们说了一些朋友们的求助啊，一些这个问题。 没错。 有一些呢，这个李雷嘉宾也给解释了一下，尤其是这些法律问题。 然后我发现好几个朋友都发来了法律问题。 还有他解释不了的呢，就是那个南瓜饼怎么做这个事儿。 那个并不是我的这个 是 范围。 有朋友人家看来是这方面的高手啊，连菜谱都发上来了。我大概说说吧。这个首先您得有南瓜，然后呢除了南瓜之外啊，你还得准备糯米粉，还有芝麻，黑芝麻白芝麻都行，还有咱们家里常用的白糖啊。然后呢把这个南瓜削了皮儿，装上盘儿，给它蒸熟了。蒸熟了之后呢，把这个南瓜呀要给它弄成糊状啊。我们蒸熟了以后它就软了嘛，弄成糊状以后呢，要加入糯米粉，再加上白糖，把它调好了，成品是糊状。但是啊，你不要太稀了，也不要太稠了，这需要你通过这个糯米粉和糖来去给它调和。然后呢把这个平底的这个不粘锅啊里边烧上油，把它烧热了以后，把你做好了那个这个叫什么南瓜浆啊给它放里头，一小会儿慢慢的煎制。在煎制的时候呢再放上一些芝麻啊，然后呢到两面金黄熟了以后再装盘放凉了就行了。南瓜饼就做出来了。他这个方法是他一下就把这个南瓜浆都倒里头，弄成一个我觉得是跟那个平底锅的那个大小差不多的那么一个饼。也可以像咱们在一般咱们在饭店吃那个都是小个儿的。 对，都是小个儿的。 你把那个 对 就那糊啊你给弄成一个一个的小圆饼，然后你依次的码在这个平底锅里慢慢的煎熟了，其实我觉得也行。大概的这么一个南瓜饼的做法，在家庭当中制作南瓜饼。 希望能够一次性成功啊。 没错。 好，这位朋友啊要转让沙发。 还 发的照片还真挺不错的哈，红色的沙发，转角沙发， 是那种直角大直角， 对，直角的沙发，应该不是皮的，是那种布艺的沙发哈， 那种那个什么灯笼布面的。 对对对对，这位朋友说呀，说这个我来看一下啊，因为要搬家着急赶紧甩，说这沙发在宜家买的，买的时候4000多块钱，现在就转让200块。 200块就转上了。 200块。所以真的很划算。 是。 它这个红色还挺正的。 对，关键是它没有什么破损的。 对对，没有任何破损。干干净净的挺好。 而且也不塌，这个做的。 对对对对对。 比较舒服。 还不错。比如说您 其实这个沙发我觉得如果家里来个人都可以当床。 哎，对对对。 是吧，拼一下可以当床应该没问题。 像我这个儿比较矮的我就直接躺在上面都能伸直了啊。 好，这位朋友呢他的这个电话啊，他说还有写字台。 还有写字台。 然后不光沙发还有写字台。但写字台呢没收多少钱，得商量哈。这是一位姓牛的女士，她留了一个电话 ,1368-330-2535,1368-330-2535。哎，这是这位朋友的转让的信息。 好，咱们来看看啊，下边有朋友呢也求助一些问题。这位朋友想问说，那个橡胶铅笔盒怎么洗能够洗干净？ 嗯， 哟，这铅笔盒， 橡胶铅笔盒。 就是不是那种过去咱们用的铁铅笔盒， 哦， 也不是那种塑料皮的铅笔盒。 我知道，我知道， 它那个面是那种， 它是铅笔盒还是笔袋儿？他说是铅笔盒是吧？ 哎， 嗯， 就是那个表面要是脏了，好像还挺难处理的。 嗯，不难处，就是挺难处理的。 对，哎， 啊，挺难处理。 怎么能够把它处理干净？怎么洗干净？ 哦， 这个我们俩都没经验。 嗯， 如果 买个新的， 买 开玩笑，开玩笑哈。 对你这个方法最根本，但是它不是得花钱吗？是吧？ 嗯， 哎，这个有经验的朋友可以跟我们分享啊。下边这位朋友呢，他想问的是有什么东西啊能够代替玻璃啊？你比如过去有一种有机玻璃， 哦， 就它比那个真正的玻璃要轻， 嗯， 哎，也好处理，比如说它剪裁啊什么的也都好弄， 嗯， 哎，但是呢，它也有透明度， 嗯， 它的透明度呢也不错，虽然没有我感觉上没有那个这就是普通玻璃好吧，但是它基本上也能不影响使用。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替代品啊？又好加工又有透明度，其他的材质， 嗯 啊，而且您要知道的话，您最好是能告诉这位朋友哪有卖的。 哦， 看来他是想买这个东西，想用一用。 嗯， 那要是说得达到这玻璃的效果，又达到玻璃的那种感觉，又比玻璃好裁剪的话， 嗯， 那还是。挺特殊的材料哈， 嗯， 很遗憾的是，我们俩除了有机玻璃以外，不知道其他的， 真的是不知道啊。 我还知道钢化玻璃，钢化玻璃的也是玻璃，是不是？ 嗯，这位朋友他提了一个问题啊，是一个求助的信息。 哦， 他说我没有支付宝，可以在网上打车吗？ 这个没有支付宝， 微信也行吧？ 微信也可以。在网上打车的话， 您的意思是说您是要叫专车？ 哎， 快车 就是通过 顺风车， 通过这个 APP 叫车哈。 嗯， 我也没在支付宝叫过车，我是用那个是吧？用咱们更多的好像都是用那滴滴， 嗯， 是吧？哎，这也是一个软件，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微信里边能不能直接叫车？好像 微信小程序里现在应该有，可以， 哎， 可以，嗯， 反正 而且呢，现在其他的。不光是滴滴啊，包括其他的，比如说是神州专车呀，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专车服务呢，它通常支付方式都相对来说比较灵活啊，都跟这个微信啊、支付宝有一些这样的企业之间的协议啊，通常都会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支付的。 哎 啊，另外呢，如果真的是没有微信、没有支付宝，您可以看看是不是您有这个网上银行啊？哎，对， 银行能叫车吗？ 啊，是网上银行可以支付 哦， 啊，就您可以这个关联一个您的信用卡或者借记卡， 哎， 可以支付。 现在有那扫码支付， 哎，对对对，这些其实都是可以的哈。 所以呢，这个咱们再看看其他的朋友还没有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招啊？ 对，现在支付方式非常的灵活， 没错。 所以啊，这个我妹夫啊，他呢从小就是在美国长大的 哦， 啊，他最近呢就是来到中国工作。就不愿意回去了， 就是太方便了 啊！他就是觉得太方便了， 是吧？ 因为他呢，当时这个在美国的那个时候生活的那个环境啊，还正好还是那种相对偏的，就并不是核心城区。他说，比如说晚上想吃个夜宵啊，想去个随便想去个便利店、超市啊， 是吧？ 都要很费劲。 对你大晚上的，你带着好多现金出去吧，他又不安全，是吧？ 所以呢，他说现在你看我晚上饿了，加班留到凌晨一两点，我想点一碗面。马上就能够送来， 对对 啊，我想支付，我不用出门带现金，扫个码就付钱了。 没错， 哎呀，太舒服了， 确实是生活非常方便。 哎，对，他那个签证啊，本来应该是这个去年的年底到期了。结果呢，他特意申请延期， 是吧？ 然后申请换了一个从美国企业辞职了，到了一个 中国的一个企业说，我再要待一段时间， 太好了 啊！对，可以，所以啊，这个技术真是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的方式， 帮帮团也能改变我们的方式， 哎、没错啊。所以说呢， 介绍他加入咱们团友行列。 好， 这位朋友啊、嗯，咱们看看这位朋友的求助，他是找人啊、 哦，找人寻人， 嗯，要寻找一位60年代的朋友。 哎呦， 这个有久远了啊。他说曾经啊，我们在一个单位工作过。啊，是位女同志啊，她用了那个女字边的她，她说她的名字叫赵卫君啊，卫是那个蔚蓝的卫，君是君子的君，说这个朋友她的姐姐呢叫赵梦君， 嗯， 妹妹叫赵丽君 啊，她是找谁呀、啊？ 这她叫找赵卫君 哦、 啊、这他们家是三姐妹，说哪位朋友知道或者认识赵卫君啊，知道她的信息可以和王锦章联系。啊，这位王先生找人的这位是姓王的，他的电话呢是13552897872 13552897872。 嗯，再来看一个求助的信息啊，这位朋友想求助咱们帮帮团的团友，他说啊，我的小外孙女儿现在呢1岁7个月了，从1岁呢就断了母乳。但是现在睡觉的时候啊，老啃自己的大拇指。 哟 啊，这个 好多这个断奶的小孩啊，他都有这个。 哎，对对，这是一个孩子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会经历的一个时期。 没错 啊，他说呢，还喜欢抠人脖子。 嗨，要命 啊！他说弄得现在大人呢晚上都不得休息。 嗯， 现在手指啊都有点蜕皮了。 哎呦 啊，买了很多玩具想吸引一下他的注意力。但是呢他根本也不玩那些玩具，他说就是求助大家有什么办法能让他改掉这些习惯呢、 哎、 这位朋友呢留了一个微信号哈，大家可以加我们这位非常着急的这应该是个姥姥啊还是姥爷啊，应该是姥姥哈啊 、 这个微信号是9873-75940，这应该是个 QQ 号哈、啊9873-75940， 哎，您可以通过搜索这个微信号跟他联系啊。 嗯， 小宝宝吃手指头啊、这个 是很多的孩子在那个时期都会出现的问题。 没错， 通常情况之下，我印象当中应该三岁以内哈、三岁以上好像就过了这样一个对于自己，因为他其实啊，就我看过一些介绍，就是孩子在那个时候，他对自己的身体充满了好奇。啊，因为他不知道这手指头怎么样，那脚趾头怎么样，他是他探索自己身体的一个过程， 想试试啊。 啊， 但是这个还真的，如果是一直养成一个习惯的话，到成年以后，有的人都会有这个，最起码他不缩手指，但是他会咬指甲 啊。 哎呀，这个如果是、 这个话题，好像前两天我们还讨论过， 所以还是要想办法及时的去这个叫什么矫正一下啊， 嗯， 不要太这个放任他这样下去。 嗯， 好，那下边还是一个有关这个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啊。这位咱们的团友他说，我今年82岁了， 哦， 我前些日子呢就是得了这个叫急性胰腺炎， 哎呦、 5个多月了啊，就是5个月前吧，他得的这个急性胰腺炎。 嗯， 这得急性胰腺炎的话会肚子疼。 嗯、 啊，挺厉害的。 嗯， 他说，哎呀， 急性胰腺炎一定要抓紧时间治。 对，但是呢，说我到现在应该是，就是好的差不多了啊。 哦， 但是我有一个惨痛的经历，就是我第一次啊，就5个月前得这病的时候呢，进医院了，然后好了，出院了，出院了以后我喝了点酸奶和牛奶，结果呢，这个二进宫了，就又犯了这个病了。不成了，完了呢说现在呀都5个多月了，是不是好了，我现在是不是能喝酸奶和低脂牛奶了，我这5个多月一直没敢喝过，但是不是我这会儿再喝就不会再进去了。 嗯嗯、 我觉得这么长时间了，这个病应该是好了。 嗯，对， 但是能不能喝，哎呀，这个我 这个一定要这个详细咨询一下大夫。 对呀、您在哪 儿 看的病啊、您问问原来那个医生啊、 然 后呢去咨询一下，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或者 是的， 哎，哪位朋友有自身的经验啊，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嗯，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问说，哪里有法语的初级班呢？ 法语 啊，法语 法语 啊、他说呢要免费的。 谢谢， 免费的法语初级。 哎呀，这个就是说现在呢这种语言培训班啊倒是有很多， 但是 您呢也可以免费的去听那么一节课两节课， 全免费的 那是不太可能的。 对，你要一直学一直全免费这个恐怕 不太可能。而且啊这个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他既然如果真的是打出免费的招牌，他肯定会有别的东西在等着你， 就得考虑考虑了。 对打个比方，比如说前两年出现这种叫零团费副团费的旅游团，什么零团费就是你不用花钱不要付团费，还有副团费就是我倒贴给你钱咱们去 玩 吧， 玩去吧。 但实际上呢真正玩您就会发现，因为旅行社是要挣钱的，他不可能说真的是免费带您出去玩，那他赔大了。 嗯， 那肯定会通过其他的方式把这钱给找回来。怎么办呢？无数次的购物啊，各种各样的压缩成本啊，红眼航班也好，住的比较偏或者说是很低档的这样的一些小旅馆啊，所以这些啊其实您都要考虑好啊。免费的肯定有它免费的原因， 嗯 啊，那么它有的可能是的确是收费会高一点，那收费的高呢它有时候的确会有自己的成本在里面的考虑哈。 对， 但是呢它收费高也会有它收费高的道理。 对，咱们那个咱爸那个培训学校啊好像有教英语， 嗯， 但是好像没有教法语的 啊。现在各个语言培训班也都是有的哈， 对对对， 您可以去查询一下。 行吧， 嗯， 咱们看看，这个能不能有机会去学习一下啊？ 嗯 嗯，这位朋友呢，他是也是咱们团友啊，他说，哎，我和几个朋友啊，为了锻炼身体，想学习水兵舞、交谊舞这样的舞蹈啊，或者其他的舞蹈也行。说我们可以啊互助来这个互相学习啊，来教你们什么呢？体育和美食方面的技能啊，这个就是交换性的。这个不是说要纯免费啊，就是说他们想学舞蹈，他们可以教别人体育和美食方面的技能。如果有这个团友啊能跟他们这么互相的交换着学习一下，这个他们希望能够和他们联系啊。希望是在南三环或者是西三环西四环这一带啊，这样这一区域的朋友吧，总的来讲是西南方向啊。说这个如果有朋友愿意跟他们这么交换的话呢，可以跟他联系一下。这位留了电话，也留了微信和 QQ 的号码。这微信估计是电话同哦 ，QQ 应该是和微信同号吧？ 对 ，QQ 一般都跟微信一个号。 你看，电话是18811499117，18811499117，QQ 号是30820366603。30820366603。 好，看这位朋友啊，他问了这么一个问题，说这个我手机里的相片太多了，内存空间要满了，怎么处理呢？那把它倒出来呀。 这个你让你说啊就特轻松 啊， 哎，再倒出来呀。真的有好多朋友真的不会倒出来呀。 其实啊我可以教这位朋友一个方法，就是您在我就是这么做的哈。您在您的手机里面下一个比如说像百度云啊，这个阿里云啊，这样云端它呢可以同步您手机里面的内容。您呢就把您的这个手机的照片同步到您的这个云端上。 然后就可以删了是吗？ 然后就可以删了。 哦， 然后您的所有新拍的照片都可以同步过去。只要您比如说您今天拍了10张，然后呢您打开您的手机的那个 APP 下的百度云或者什么阿里云，打开之后它会自动同步。 哦， 然后如果说您还不放心，说哎呀放在云端的话，那这个手我万一丢了怎么办？这个服务器这个崩溃了怎么办？没有关系，您呢在您自己家里的这个台式电脑上或者是笔记本上，同样也下一个百度云或者阿里云，因为只要是同一个账号，云端的东西是一样的。 对， 那么您这个时候再把您的照片再下到您的这个电脑里， 就是说你在外边的时候，你在外边的时候可以上传到云端。 对，上传到云端，你随时可以看。 回到家里呢，您又可以把它下载到家里的机器上。 是的， 这样的话有双保险了。 没错没错，这样的话呢，您不管放几千张、几万张照片都没问题。 只要 它那个云端很大，至少100个G也或者是更大。 视频什么都没问题。 行，这么这个看得学一下怎么使用这个云端啊 啊，真的很方便。 周围有朋友啊，或者家里的孩子呀、啊。哎，这个甚至说您可以报名咱那学校啊，是吧？学一学。好，那再看看刚才有两个问题啊，有朋友回复了，一个是那个就是玻璃的那个问题啊，能代替玻璃、又透明的，哎，这个又好加工的材质、 哦、 有朋友说了，刚才那位朋友问的呀，比玻璃薄啊，这个我记着有一种叫做有胶片厂出的有一种这个叫什么呀，就是片机、 嗯、 他这么写的啊、 哦、 啊，胶片厂出的一种片机、 嗯、 可以当玻璃用，很轻很薄、 嗯、 但是胶片厂在哪儿啊，那能不能有个具体的，或者说地址啊，或者说门市啊什么之类的啊、 嗯、 反正说这种东西它可以代替玻璃用。 嗯， 另外那问橡胶铅笔盒怎么洗干净的， 哦，这有大家有回复了是吗、 哎、有 回复， 哦，我朋友说你可以用那个白醋加洗洁精、 哦、 再加清水，你把它混合成那个一种这个清洁的液体， 嗯， 往里边放上你那个橡胶的铅笔盒啊，你泡一会儿，泡20分钟吧， 嗯， 然后再用刷子刷一刷就能干净了。 嗯， 这个比例上呢，白醋可以多一些，然后洗洁精可以少一些，然后清水调成那个清洁液、 嗯、 这样呢来处理这个橡胶铅笔盒。你看真是什么招都有。 嗯，没错没错。好，这位朋友啊，他呢也有一个求助信息、 嗯、 他说啊，心算下来了，我想做点糖蒜。 哦， 白糖的怎么做？ 白糖的糖蒜怎么做？ 做糖蒜。 糖蒜就是糖和蒜的。 哎，哪位朋友了解这个整个的步骤啊，可以跟我们这位听众说一下。 没错。 那么刚才呢有很多朋友发送信息来咨询一些法律上的问题哈、 啊。 这里啊来跟大家这个集中回答一下哈。 好。 啊，有一位朋友呢是这样说的，哎呀我来看一下哈。 那你先找。 捋一捋。 我来说一下。一个这个扇子的问题 啊、好的，扇子。 这位朋友说我那个扇子坏了、 嗯， 我怎么能粘上啊？ 是那种折扇吗？ 我 纸的折扇， 觉得应该是那种折扇、啊。他说用什么能粘？用什么粘的牢固呢？ 嗯， 请朋友们给支个招。扇这个折扇子，有时候你有时候自个儿还真粘不好、啊。这也我觉得也看材质。那个，如果有的那个扇面它是纸的。 嗯， 这就可能要相对来讲好粘一点。 嗯、 还有一种那个扇面，它的这个质地是丝的， 哦、 就不太好粘。 嗯嗯，好、哦，我找到了哈。 嗯、 这个朋友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北京法院的民事判决书都能在北京法院审判信息网上查到吗？一般是在判决多少天才在网上能够查到呢？ 哦， 那这里呢跟这位朋友说一下，北京法院的民事判决书。除非是涉及到个人隐私的，不或者是不公开审理的这样的案件， 嗯， 啊，其他的都是可以能够在网上查到的，啊，这个是没问题的， 嗯， 一般多少天呢？那么这个就要看判决什么时候生效的，并不是说我判决书做出来了就立刻上网，啊，要看这个判决，比如说一审判决做出之后，原被告双方有没有上诉的呀？那么如果说这个判决还没有生效，那么暂时就不能上网了。 哎， 那如果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那么就会上到网上。现在一般情况之下，这个上网的速度都会比较快。 嗯， 啊，所以说只要判决生效了，您过个一个星期、十天、半个月啊，这都有点长，用不着这么长时间啊，都能够在网上能够查到。 好， 而且呢，审判信息网您可以查关键词啊，比如说承办法官的名字也可以， 嗯 啊，原被告的名字也可以啊，或者说哪怕您被告或者原告是一个公司，您不知道公司的全称没关系啊，您输入着公司的一两个关键词啊，法定代表人的名字。按油啊都是可以的啊，这有很多关键词可以搜，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嗯 啊，还有呢这位朋友的问题，他是说呢，说我老公的父亲再婚30多年，他的妻子呢在再婚，就是他二婚的妻子啊，再婚的妻子在再婚之前有一个平房，就是说他老公的父亲跟他现在的妻子，他的妻子在跟他老公的父亲结婚之前名下有一个平房， 房本呢也是他这个妻子的名字，现在这个平房要拆迁了，那请问这属于婚前财产吗？那显然这个房子是属于婚前财产的啊，对啊，所以说呢这个拆迁的利益，那么婚前的财产嘛，拆迁的利益，那么这个就是他的婚前的财产所带来的利益了。 哎， 但是如果说打个比方啊， 嗯， 就是说您的这个父亲的这个现任的妻子如果他去世了， 嗯 啊，先于您的父亲走了， 嗯， 那么他这个婚前的这个财产的这个拆迁的这笔钱就作为他的遗产来进行分割了。 哦， 但这个时候您的父亲就会享有相关的权益了。 嗯， 哎， 所以 这个时候可以拿到一部分的。 很微妙这个。 对对对对对， 这个一切都得听法律部门的， 对， 法官的 啊。还有一个是申请强制执行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刚才呢我看一下啊，这位听众啊网友说了，说我想问一下，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受理之后我多长时间才能接到法院的通知啊？您的这个表述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意思，您是说我多长时间能够接到这个案件已经执行完的通知，还是说多长时间能够接到这个案件是哪个承办人来接手这个案件的通知啊？这个案件的具体的执行的这个时间啊，这个很难来计算， 没错， 因为现在执行起来呢需要您自己主动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等等等等哈，啊，所以啊您要这个多留心一些，还是建议您主动和这个法院执行厅执行部门来主动联系，问一下强制执行的情况。 好，那么我们节目的时间呢马上就要到了， 嗯， 感谢大家的参与，咱们下期节目再继续为大家服务。 好，再会。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如果您此刻正在收听本档活动的话呢，请一定要关注了瑞麟十年专档，凡是年满50周岁的新朋友们，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即可免费领取中老年健步鞋一双，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以前啊大家不喝羊奶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怕有膻味喝不惯，第二呢就是担心价格太贵，其实您真不用担心膻味的问题，现代工艺下的羊奶除膻技术呢已经非常成熟了，2小时冷冽快运，杀菌成奶，新鲜程度啊和您家的家庭定奶是一样的，温水一冲即化，不膻不甜，还有一层奶皮，就像20年前的新鲜羊奶。而价格呢，我们确实收到了涨价通知，但这是奶源收购成本的正常上浮，去超市逛一逛，所有乳制品的价格啊都在上涨，瑞麟乳业呢也将在4月下旬调整价格，所以如果您是老会员的话，建议您可以现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咨询一下羊奶的优惠政策，但如果您是新朋友的话，那今天的活动就更不能错过了。 是的，今天凡是想要了解瑞麟羊奶粉的新朋友，只要您年满50周岁，拨打4007106108报名参加享购10周年的专档活动，就能免费领取中老年健步鞋一双，柔软舒适，轻巧方便，鞋前有 0.5-1厘米的空间，大脚趾和鞋内衬接触舒适，不勒脚背，重量分布均匀，走路爬山跳舞都很轻松，瑞麟十年专档特别赞助100双老年健步鞋免费派送，所以啊如果您也想不花钱免费领取老年健步鞋的话，现在就赶紧来拨打报名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 家住丰台区的董先生说了，我妈上周买菜的时候啊把脚给扭了，我寻思着给他们二老一人买双老年鞋，那听你们的活动呢今天是不花钱免费领的，那就报个名试试看，要是穿得舒服呢我就买几双。不好意思啊董先生，本次瑞麟十年是一档公益活动，老年健步鞋呢是免费送，是瑞麟的一片心意，只要您的父母符合条件就能不用花钱免费领，但是每档活动只有100个名额，还要遵循先到先得送完为止的原则，所以啊您得抓紧时间了，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那么现在起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参加瑞麟10周年的专档，就能免费领取老年健步鞋一双。好了，最后的30秒钟也是最后的12个名额了，加油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